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ess 的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16集。 当今世上，纵然四圣尸威没落，谁又敢这么不将他们放在眼里？可严征明竟敢当着卞旭的面杀他长老。吴长天苦笑了一下，感觉和这种人打交道比面对那些老奸巨猾的还麻烦。 你 尤良几欲抱起，被吴长天一掌按回了原位。 不敢，严掌门言重了，在下只是将东西顺便带来，不敢去攻，与严掌门这样的人谈利岂不是侮辱你的人品？ 严征明大尾巴狼一样的没接话。在这方面，吴大人终于二五眼了。严掌门当了这许多年的捞钱公子，压根儿没啥人品可言，非常欢迎别人给他带来这种侮辱。严征明拿起那块玄武印章把玩了片刻，见底下刻的乃是卞旭私印四个字，不咸不淡的开口问： 对了，你叫什么来着？ 尤良脸都绿了。吴长天却涵养极佳的回答： 在下姓吴，上长下天。 哦，吴道友。 严征明掀起眼皮看了他一眼，忽然说道： 我有一个事一直困惑了很多年，还请吴道友为我解惑。你说顾延雪那种天下为公，唯恐别人占不着自己便宜的人，周寒正究竟为什么要设毒计杀他？ 青龙岛一役，看似是白姬与唐瑶联手逼迫顾延雪，周寒正只是带着他的黑衣人煽风点火而已。可后来琢磨起来，里面处处透着天眼处的影子不说，那些中了化魂的人也完全就是周寒正的手笔。尤良神色有些疑惑，看起来不大明白他在说什么。吴长天的脊背却蓦地一僵，双颊一瞬间绷紧了。严征明似笑非笑地扫了他一眼，指尖在印石上轻轻一弹，发出一声轻响。他翻来覆去地打量着自己那只手，可能感觉自己还缺个珠宝玉石的扳指，在拇指上比划了好几下，才漫不经心地说道： 当然，若是什么朝廷秘辛也就不必说了，这一百多年我快过糊涂了。你们的皇帝换了几个了？还是当年那家人吗？ 就在严征明以为吴长天什么都不会说的时候，他却忽然开口回答： 顾延雪是在周寒正的一力主张之下，由天眼掌门亲自签下的诛杀令。 严征明动作一顿： 哦，周寒正不是一直挂名青龙岛吗？就从未感念过他们的冤大头岛主的知遇之恩？ 正是因为他做了这左护法，才清除蒋经堂一日大肆一日，对天下修士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控制。 这世上有几个人能有机缘入那些名门正派？偌大九州，说得出自己出身门派的修士凤毛麟角，大多数走上这条路的人都在自己辛苦摸索。对于那些刚刚入门的散修，干脆入不了门的凡人来说，他们怀揣信念，但是拜师无门，青龙岛的蒋经堂就是唯一的希望。 顾延雪身为四圣之首，声望已经高到了极致，修行众人大多无君无亲，师字仅次于天地，你便知道天下作师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了。唉， 吴长天说到这里的时候长叹了口气，他眉目低垂，一瞬间竟然露出了几分不合时宜的慈悲相。 只要他顾某人振臂一呼，那些受过蒋经堂恩惠的大小修士们便能替他荡平天下，这太危险了。严掌门，只要他稍稍有心钻营，便是人间真神，谁能容他活着？ 严征明居高临下地盯着他不言语。吴长天不躲不闪地回视，同时坦然道： 严掌门会问出这样的问题，想必有一件事你是不知道的。我今日既然敢开口谈及此事，遮遮掩掩的也没什么意思， 索性都说了好。讲经堂原身叫做足下堂，说的是千里之行始于此处，是令师祖同儒联合四圣一手创办。 此言一出，屋里一阵死寂，严征明一身傲慢逼人的小动作全部停了下来，角落里的水坑一瞬间睁大了眼睛，连屏风后的李云与程潜也吃了一惊。程潜立刻想起了他在锁仙台上见的那个几千里，那老东西说话句句疯疯癫癫，却原来也句句意味深长。一股来自剑修的森冷杀意笼罩了外界，严征明的修为进了入窍阶段，不再锋芒毕露，却也让人越发喘不上气来。兜头罩住了吴长天的头顶，他巍然不动，兀自说道： 是同儒，你没听错，世人都觉得三圣秘境开启纯属偶然，其实不是，秘境开启的秘药就是我天眼一门的传承之物，只要一人心里不是完全的无欲无求，他就无法超脱。同儒自秘境而出后果然走火入魔，不顾四圣劝阻，将掌门印丢给弟子后便坚守自盗，上了十万八千阶不回台，取来了心想事成石。 严征明的手指一时间咯咯作响，如果不是印石里装的是地锁密语，保不准就被他错手捏碎了。他冷笑道： 哼，这天下就容不下想积点德的人。 容不下的是那些有呼风唤雨之能还想要插手凡物的大能。严掌门，你可知修士也是人，哪怕朱雀塔清修了一辈子的徐影之，他就没有私情吗？天下是一碗水，可以起伏也可以动荡，但不能往某一处倾倒。凡人也好，修士也好，唯有端平不溢出去，才能长久。 他说着将手中茶杯往一侧推去，一杯茶水立刻洒了出来。吴长天伸出一根手指，轻轻地掐了个手诀，洒出来的水凝成一股，在空中转成了一个水轮，又回到了茶杯中，凝滞不动了。 这就是天眼，我们就是那只端平世道的手。 师兄！ 尤良大惊失色，吴长天一拢袖子，随即自嘲一笑： 天眼的秘密流传百代，泄露者死，万万没想到此事竟是从我口中说出去的。行了，小梁，现在天眼早就没落成一群走狗了，说不说的又有什么大劲？ 严掌门的剑力比剑更厉的是他那鬼见愁的脾气，当他有意气人的时候，恐怕泥人都难以不动怒。然而无论他怎样出言不逊，吴长天的和煦的面色都没有一丝改变，好像他就是一尊泥人。可是这一瞬间，吴长天语气温和地吐出了十分尖酸的言语，始终和煦的脸上终于闪过了说不出的冷意。他毫不顾及严征明难看的脸色，老僧入定一般阐述： 越是执念深重的人，越是比别人境界高，修为快，一旦走火入魔也就越是危险。同入与那心魔师许了愿，心魔师却要他以人命来填，那同入一代名士纵然走火入魔，又怎肯滥杀无辜，便专门去寻那些作恶多端的魔头来计时，也是因此他无意中得到了北冥君之位。可惜，哼。 吴长天古怪地笑了一下，后面的话不用他说，严征明也明白。魔修若想成大道，一辈子不能沾血，沾上一滴就再也洗不清了，杀孽缠身，再清明的人也会给拖进无穷杀戮道里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。 同如堕入杀戮道，数不清的无辜修士凡人死在他手中，四圣迫不得已出面联手对付昔日之友。 吴长天说到这里缓缓地吐出一口气： 唉，可那同如啊，天纵奇才， 真是天纵奇才，在四圣联手之下不露败相，那一战真实。后来徐云之以自己一命为代价，将童儒引入了忘忧谷。忘忧谷乃是人间武王领地，入此间善恶分，罪孽轻，生前失必。童儒杀孽深重，自然受到山谷反噬，终于葬身此地。 他三言两语的描述听在耳朵里，竟让人站立不已。吴长天嗤笑一声，摇摇头， 只是没想到顾延雪经此一役竟还不长记性，将足下堂改名蒋经堂，还搬回了青龙岛。若没有当年天眼处设计童儒走火入魔，扶摇派的血脉就不会中断，贵派诸多弟子想必此时还在扶摇山中无风无雨的修行，虽然未必有眼下的成就，当年却不用寄人篱下于青龙岛，更不会被周寒正一时歹意中下化魂，今日魔龙大祸也不会发生。我天眼一脉自作自受也是气数将尽了。 吴长天把严征明的话都给抢了，严掌门一时无言以对。 啊，此番还有一物要带给严掌门。 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卷未开的卷轴，双手捧到严征明面前。 严掌门请看。 那卷轴一开，严征明顿时感觉到了不对劲儿。他耳畔嗡一声响，胸前沉寂许久的掌门印蓦地开始发烫，仿佛和这不知名的卷轴之间形成了某种共鸣。那内里如包含星辰满布的天锁蓦地出现在他眼前，所有缓缓流动的星子全都疯狂地转动了起来，形成一道极壮观的漩涡。来自扶摇山的气息蔓延开，卷轴缓缓拉开，只见上面记的是历代扶摇派掌门的名姓，后住修了什么道，密密麻麻的有小一丈长，落款处有一枚红底银纹的印。严征明从未见过上面的文字，却清楚地知道它是什么内容。严征明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， 除魔印。 就在这时，一道剑光倏地打破满是沉寂，那游良只觉周身一冷，本能地提剑去挡，手中剑却凝滞得要命，好像陷进了一团看不见的冰雪中，阻力无处不在，转眼就被那冷铁冻僵了。他身为元神修士，竟连胳膊都抬不起来，一剑便被压制。程前一察觉不对，立刻从那屏风后飞掠而出，一剑架在游良脖子上，同时双刃的剑鞘狠狠地抵住了吴长天后心，满载双翼的杀意将此人牢牢锁定，强行打破卷轴与掌门印的共鸣。游良的手在双刃下轻颤不已，程前的目光冷得像明明古冰潭。 什么东西也敢往扶摇山中带，找死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